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。是不是别开头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。 爱情甜如蜜，人生。